猫麦也是啊，早晨呢人情绪稳定的时候没化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完了之后呢没饱餐，是吧？完了之后呢没劳累，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影响啊，情绪很稳的时候你去摸脉，哎，它能体现出你真正的五脏的特点。你正生气呢，你说你号脉，人说你有病啊，还说你这个没病啊？摸脉上你生气的时候就是滑脉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说谁知道你生气了，结果说你有病了，你就不好了。所以人号脉的时候情绪稳定啊，情绪稳定，不但病人要稳定，医生也要稳定。所以好的中医啊，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不看病，为什么？我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现代医学看病是用仪器给病人检查身体，而中医呢是用医生，中医本人望闻问切，望诊来分析容颜、五脏的颜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闻诊闻其声，问诊问其病史病因，而这个切诊切脉是用医生健康的身体、阴阳平衡的气血调和之气息来诊断你那个疾病的气息对比。所以摸脉这个脉条，摸脉条这个手既是血糖仪又是血压仪，还是 CT 核磁，为啥？是通过医生的平和的气血来测定你疾病的气血脉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什么叫医不自治？所以医生得病的时候没法给人诊脉，为啥？我的气血乱了，我就不能作为正常的仪器来使用，就没法测定你的脉象。所以医生有病的时候不看病很正常，但有人不懂啊，那医生你得为人民服务啊，是吧？你有病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们看病？你得奉献自己啊，啊，医生得病还给你看病，哪来那条，是吧？何况医生特别是中医在得病的时候气血紊乱的时候，他看病是看不了看不准的，这时候你别讲什么奉献精神，是吧？而且告诉大家啊，好多人还有人到医院看病，我就找老大夫。我说怎么的？读一个大学一毕业都老头啊，你就找老大夫？老大夫不也是年轻人历练过来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哪个专家不是个病人培养出来的？你就找老大夫，都找老大夫，年轻大夫谁培养？所以说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年轻医生同样有水平高的。啊，医生一个是靠病例的磨合，一个是靠理论实践的指导，是不是啊？再一方面靠什么？靠灵感啊，靠灵感。所以有好的医生很年轻，你看三多岁，是不是啊？不到四十呢，学科带头人，是不是啊？研究员、副院长、业务院长，咋来的？是不是啊？说医生这行可不是说啊，你这个卖药多了让你当院长，那不是，你得有水平，是不是啊？你得有什么呢？非常高的治病能力，是吧？你才能成长起来啊！这又是玄外话，不说这儿啊。接着说心律失常，说了个早搏了，早搏完了，说说心动过缓、心动过速啊。心动过缓为阳虚啊。心动过缓的朋友吃那桂附地黄丸啊，桂附地黄丸啥意思？你心脏跳的过慢，叫朔热迟寒，滑有痰。朔为热，迟为寒，你脉象跳的太慢。迟寒嘛，什么叫寒？寒为阳虚之症。什么阳虚？肾阳虚会导致心阳不足啊，吃点桂附地黄丸。那朔热呢，我心脏跳太快了啊，这可以吃点滋阴的啊，你可以吃六味地黄丸，也可以吃点平肝潜阳的这个知柏地黄丸啊。当然了，用药大家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，是吧？所以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啊，一个为热症，一个为寒症，这是中医的阴阳辩证。而在西方医学这儿讲的，你过缓，过缓装起搏器，是吧？你过快，过快给你电什么的射频消融，做手术让你心脏跳得慢。你做手术把我神经切断，我心脏不跳了，我找谁去？所以人得病不是某个零件报废了，往往都是先由功能失调到气质损害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的转归。说怎么办呢？一定要什么呢？调节它的功能。那调节功能。这是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。啊，只要改善心脏的营养和供血，你心脏就能跳得平衡。啊，过速的能慢下来啊，过缓的能提上来。啊，这都需要心脏的营养。啊，这是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。啊，接着往下说说房颤。 啊，房颤是心律失常当中的最严重的。什么叫最严重？什么叫房颤？心率超过140了。啊，超过140了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哎呀，我这心跳的直突突。啥叫突突？没个数。是吧？你看我说话比较快。是吧？近些年速度还刻意的降下来了。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言为心声。啊，为什么人到老年说话慢了？因为思维变慢，说话就变慢。你思维快的时候，你肯定得不得，肯定说话速度快。但没办法呀，是吧？我说我思维快，但是我得让听众朋友跟上我的思维。不然我是说的挺痛快，讲的挺痛快，你都没听懂。那咱不浪费时间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咱不浪费精力了吗？没给大家帮上忙，不白忙活了吗？是吧？那么同样啊，心脏缺血的时候，他就寻思，我快点干。是吧？我快点干活改善一下。但是当你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怎么的就乱了。所以房颤是指每分钟心率超过140下的时候，那心脏就跳得没个数了。就像那广场舞啊，很多老年人，哎，我心脏病，我上广场拧秧歌，我说行，挺好。你那个心脏就跟着那鼓点咚咚咚就跟上了。一旦但是你也有年轻人跳那个快的五点啊，甚至现在有那个暴走一族，好家伙，在广场那人跟这个什么呢，踩了油门似的，疯狂的在那个广场上狂奔，不是跑啊，我说是快走。我说这个咱们心律失常的，有心脏病的，你可别跟人闹，那真快啊。健康人一分钟的心率是什么呢？60到140，长寿的是67次左右，运动员心率稍微慢一点，对吧？好家伙，你跟上那鼓点，你也跟着狂奔，不一会儿心率超过120了，麻烦了，超过140房颤。所以速走，尤其是在暴烈的音乐、强烈的鼓点下，容易诱发心率失常，甚至于房颤，那不早病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心脏和鼓点共振，这很麻烦啊。那么房颤呢？心脏跳得过快。那心脏的输出率就下降了，也就像汽车你超速了，它就废油冒黑烟，冒黑烟是汽油没完全燃烧。而人一房颤，心脏打哆嗦，心脏输出下降，容易心衰，而且心脏一打哆嗦，容易把血液打成气泡，形成血气酸子，容易脑梗。所以房颤的人是容易脑梗的，所以房颤调节要按照预防中风啊。所以房颤的加高脂血症，那就是中风脑梗。所以房颤的一要防中风，二要防心衰啊。而且这个偶发性房颤还好调，它只要减少发作就能恢复，那你迟发性的房颤那是非常危险，有性命之忧啊。这是给大家总结了心律失常啊，心律失常咱们讲了早搏、房颤、过速、过缓，那当然临床上还有这个房谱啊，房谱心房扑动。什么叫心房扑动啊？啊，有病人给我讲过，就是哎呦，我这心脏直扑腾没劲儿。我说没错，所以心脏的扑动，房扑，啊，房扑就是心脏扑动，啊，它也是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、心衰，啊，比那房颤可能还要更严重一些，引起重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。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岩羊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，您好。 隐匿型冠心病、猝死型冠心病、心律失常型冠心病、心绞痛型冠心病，哎，再加一个心梗型的冠心病啊。咱们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心绞痛，说说心绞痛型冠心病的调养与防治。说心绞痛之前呢，因为咱们文化论坛说数字 和感觉相结合，说中医文化和现代西医的科学技术相结合，那咱们就不得不说说感觉和数字之间的关系。人这个心脏啊，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营养血管，那么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，随着血压血脂的异常，哎，我给大家讲了动脉硬化的两个过程，是吧？一个是血管的弹性啊，这个跟肝血主筋，跟人的情绪，是吧，神经的兴奋性都影响着血管的弹性啊，血管的弹性。那么动脉硬化的内在变化呢，哎，就是粘附在血管壁上的斑块，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。这个呢就跟我们的血液的净度有关了，是吧？你血里边的油脂多垃圾多，自然而然它就形成腹壁血栓，哎，就形成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那么血管弹性变差，血管内呢又长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那么这个心脏供血，这血管的流量就会减少。换而言之来说，这个血管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的管腔，它就会出现狭窄。哎，那么当狭窄到多少的时候，人开始有感觉呢？哎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要做个记录，50%，啊，50%。也就是说，当冠状动脉的管腔因动脉硬化因素狭窄 50%， 你那个心肌缺血供血量是平时的一半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人开始有冠心病的症状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点胸闷啊，心慌啊，气短啊，四肢没劲儿啊，这是冠心病的症状刚刚出现。那么平时呢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心电图啊，心电图，哎，我们做这个彩超，是吧，我们做这个动脉造影，都是心脏病的一些诊疗手段啊。那么冠心病缺了 50% 才有感觉。那么换而言之呢，有的人查出了心电图有心脏病，人没有感觉啊，人没有感觉，这个也就不难理解了，是不是？啥意思？你缺血不到 50% 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，但是仪器给你查出来了病，所以这个病呢叫代偿期，大部分呢是可以完全康复的。换而言之来讲，仪器查出来了病，人还没感觉，那么早点救治是可以完全康复的，这是一大类。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，是吧，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乏力，是吧，用医生的经验已经知道你得上冠心病了，但是到医院查心电图查不出来，是吧，查彩超查不出来，那这时候呢就反映出了高科技的局限性。所以我常给大家讲，我说机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呢机器不会说谎，因为它的机器它的敏感度是有数的，何况越是敏感的机器它越容易有失误和误报。比如说你心脏病，你在没发病的时候，哎，你心电图就是正常心电图，只有你心脏发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捕捉到病态的心电图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呢现在就有了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那么即使你背着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你带着这个机器，你这24小时心脏也没急性犯病，它还是查不出来， 所以呀、啊，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，既不是空的理论，也不是光是简单的方法，一定是方法和理论的结合。理论是指导方法的，回过头来呢，要用具体的方法来实践理论的正确性。所以呀、啊，哎，这个冠心病这组数字大家把它记清了啊，就有时候我有心脏病仪器没查出来，有时候呢仪器啊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，但是我目前还没感觉，这个不矛盾啊，这个不矛盾啊。那么 50% 是冠心病的感觉阈值啊，就你有感觉的时候你的心肌缺血在 50% 往上。那么更有甚者呀，说我这个查出来了，我也有胸闷的感觉，大夫也给我查出来了心肌缺血 50%， 大夫说要给我放个支架，你看、啊、这叫啥，这叫过度医疗啊，过度医疗。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，哎，小孩你就是崴个脚脖子，简单走走道就能活动开的，偏要给你打个钢板，再什么呢啊，定个钢钉，有必要吗？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伤害，没必要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那支架是给心梗的病人放的，刚得上冠心病，动脉狭窄 50% 是冠心病的临床症状期，或者叫冠心病的初级阶段，不是要命的事儿，也别用那个救命的招，别拿着杀牛的那个刀去宰小鸡儿啊，用过了头反而对人有伤害。哎，这是冠心病的心肌缺血 50% 的临床感觉。那么心绞疼呢，啊，心绞痛呢，我一说心绞痛好多人就想着我心脏是不是得像刀绞般疼痛，非也啊，刀绞般疼痛那是胃痛，哈哈，我们中医把它叫心胃痛啊，因为人的胃痛诱发心脏病的发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病根在胃上啊，并不在心上。包括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也会心慌，这些不见得有心脏病，是吧？这是诱发因素。那么第二组数字就告诉大家了啊， 75% 啊， 75%。 你看啊，从没有感觉的高血压到了有感觉的冠心病的胸闷气短，需要多少年呢？啊，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需要十年。那么从冠心病发展为心梗脑梗的中风需要多少年呢？又需要十年。叫高血压病20年得脑中风，冠心病十年，你有感觉了，有心脏病，冠心病有感觉了，查心电图知道你是冠心病，十年得心梗得脑中风。这是疾病的发展历程。那么同样，那么你有胸闷气短，知道有冠心病得上了，到什么时候才发展为心绞痛呢？哎，正好在心梗之间这五年，就5到8年你才会出现心绞痛，而心绞痛离心梗就非常近了啊。 50% 到 75% 的心绞痛需要5到8年，而 75% 的心绞痛发作为 80% 的心梗需要2到3年啊，需要2到3年，甚至需要5分钟。因为过度的劳累情绪激动就会把心绞痛直接给什么呢，给逼的血管痉挛嘛，血管狭窄嘛，直接发展到心梗阶段。所以心绞痛每次发作是5分钟，含救心丸能缓解，手边没有救心丸，揉内关穴揉膻中自己也能缓解，就是能缓解的心绞痛就不是心梗。持续1小时以上吃救心丸点内关穴缓解不了的心绞痛，持续1小时往上就成了心肌梗死。而往往心梗它都是建立在频发的心绞痛，你说我一年就发作那么1-2次心绞痛，你得不了心梗。你说我心绞痛啊，一个礼拜就2-3回， 甚至一天就两回，那你离心梗不远了啊，甚至叫中风先兆，心梗的先兆。所以啊，心绞痛你一年一回两回的没必要放支架，但是你一年频繁发作的心绞痛就容易心梗，就应该早点放支架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心绞痛和心梗之间的关系。数字，冠状动脉狭窄 75% 的时候心绞痛，心绞痛可以含服救心丸缓解，心绞痛可以揉内关穴、膻中穴缓解。诱发心绞痛的原因，心脏短暂缺血达 75% 往上，劳累、寒凉、饱餐，甚至于什么呢？老人洗澡。哎，所以说你看那澡堂子它都贴着什么呢？啊，高血压病人啊，皮肤病病人进入，是吧？其实啥呀，就告诉你啊，皮肤病病人，你说过洗澡传染皮肤病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就是眼不见心净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泡澡啊，泡澡或者说什么呢，热水冲澡，诱发心绞痛和心梗的几率是相当高的。所以老人少洗澡擦身啊，洗澡水温不要太热啊，最好呢搁家里的亲属孩子陪着啊，避免发生意外啊。心脏病的人少洗澡啊啊，我记得原来在临床医院，是吧，一个病人，是吧，说这个出院了啊，这个医院待得太晦气了啊，都是病人，回家我得给你干净干净，好好洗个澡吧啊，结果澡没洗完呢就打120又送回医院了，是吧啊。其实告诉大家什么呢，不是说不让大家讲卫生啊，只是告诉大家洗澡消耗很大的体力，因为特别是热水，过热水洗澡，全身血管扩张，外周血流量加大，会加重心脏负担啊。所以呢洗热水澡啊，是不是啊，甚至老人泡澡啊，就跟那挂吊瓶加速往里点滴似的，容易诱发心脏发作。那有的老人说，哎呦，我洗澡还挺舒服呢，那我恭喜你啊，经常能泡澡的洗热水澡而无任何身体不适感的老人，说明你心脏的血流非常好，非常健康啊。这是给大家讲了心绞痛5分钟内啊是可以缓解的啊，可以缓解的。那么预防心绞痛的发作就应该从什么呢，哎，从避免劳累，避免饱餐，避免血压过高，避免突遇寒凉，注意好防寒保暖，注意好别热的喝冰镇啤酒，是不是啊，你一凉血管痉挛，别热的什么呢，吹猛的吹冷风吹空调，表面是血管痉挛，表面上是感冒，实际上就容易诱发心血管痉挛，诱发心绞痛发作，是吧，你这面吃着药，那面你竟犯那些要命的错误，那个不是药治不好你的病，那是人作呀，说这大家要明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这个心绞痛啊和心梗，你看一个是缺血 75%， 一个是缺血 80%。 如果你慢慢发展慢慢发展，这 5%， 你别看就长这 5%， 动脉狭窄这1/20，它甚至需要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慢性进展。哎，我们说叫量变到质变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呢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啊，什么叫特殊情况啊，你突然劳累，突然生气，是不是啊，突然惊吓，突然摔跟头，或者一次过度饱餐，本来可以慢慢悠悠的十年，是吧，由 没感觉的高血压病发展成心脏病，从心脏畅通到堵塞 50% 用了10年，从 50% 到 75% 需要5年到8年，是吧？那么从这 75% 到 80%， 那就需要1年的时间，这是缓慢发展。而一个急性诱发因素短短的5分钟，我讲了，心绞痛吃救心丸点穴是5分钟内能缓解的，那个持续性心绞痛超过5分钟一小时往上了，就会转变成心肌梗塞。所以得心脏病的病人呢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不管咱病人家属还是病人本人，一定要知道稳定压倒一切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两军对垒呢，是吧？你啪，谁枪走火了，得本来是可以谈判的，俩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告诉大家，养成良好的心态，学习冠心病的防治知识，你学了咱文化，你就知道心绞痛到心梗它的发作可以是慢慢来，也容易擦枪走火突然来，这是心脏病发作特点，是吧？不发病则已，一发病要命啊。所以可见心脏病的预防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而且心脏是个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器官，吃苦耐劳的器官既是它的优点，同样又是它的致命的弱点，是不是？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好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说，这人呢吃苦耐劳。对呀，你能吃苦耐劳，你就能发家致富，日子过得就好呗，对不对？人都说勤劳致富嘛，对不对？好事儿。但是我告诉大家了，越能吃苦耐劳越是致命的弱点，啥意思？是吧？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这样说，哎呦，好人不长寿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哪个谁谁谁啊，倒在了工作岗位上，是吧？累死了啊，谁谁谁辛苦加夜班熬夜突发性心梗没了。你看，所以在这告诉大家，叫远道无轻载呀，远道无轻载呀，啥意思？吃苦耐劳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好事。但是人到老年，是吧？你年轻的时候吃苦，到老了咱得享福啊。所以咱们到老了都希望日子越过越好，锦上添花。但收音机前听众朋友，您听我一句劝啊，这些60岁往上的老哥哥老姐姐，人到60岁不要再吃苦耐劳了，那个只能加速心脏衰老，耗掉心肾的气血，一旦把心绞痛累成心梗，那就不是优良传统，那是作死要命的事儿啊，大家一定要明确啊。所以猝死型心脏病绝对不是原来没有病突然间得心脏病死掉了，不是。猝死型心脏病是原来就有隐匿型的心脏病，没症状你不知道，一下累死了你才知道，突然发作要命你才知道。所以告诉大家，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，那个心梗猝死他也不要那个没有心脏病底子人的命，但是我们不能死于无知啊，是吧？你有心脏病你不知道啊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所以啊，人过60岁每年一体检是很必要的啊，很必要的。那么心脏病一旦到了心梗的阶段啊，不少听众朋友认为，那得我放个支架吧，放个支架就救命了，是吧？特别前一段时间，哎，就有那个上海听众朋友问说，我放个心脏支架能管我多少年呢？管你多少年，心脏放支架是救命的啊，救命的。如果你认为放个支架就把心绞痛治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要不了半年你还得心梗复发。所以大家，你真要问你花5万块钱10万块钱装个支架能管你心脏病管多长时间，它只能管你半年。 而且放支架这个地方也是心脏最容易堵塞的地方，因为支架对于心脏来说是异物，异物就容易引发血管内膜炎，血管内膜一发炎就在这地方就容易血小板沉积，容易长血栓，所以放了支架的地方比没放的别的地方更容易堵塞。那么往往一次心脏里装两个支架三个支架，你过半年一查又堵死了，而且最容易堵塞的就是你放支架的地方。所以心梗但凡能不放支架，能通过输液呀、吃药啊，是不是啊，包括中医调理，你能恢复的咱们就不要放支架。因为放了支架的地儿有了异物，比你别的其他的血管的它这块更容易堵塞。而且放了支架，为了防止放支架的地方再堵塞，为了防止支架刺激血管内膜发炎长血栓，还得常年吃抗凝药伤肝伤肾，是不是啊，什么华法林呢、阿司匹林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吃它还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放了支架很尴尬的一个事情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我们不是反对放支架，是吧？你说我不放支架心梗救不过来，命都没了，一定要放啊，一定要放。虽然放支架它是个介入疗法，但它还是一个小创伤，它是有异物啊，它有后期的一个维护啊，是吧？而且你这地儿放一个支架，放支架既降不了血脂也降不了血压，所以说你只放了支架，你不把血脂降下来，不把血压降下来，不把血糖降下来，不把堵塞心血管的这些病因除掉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还会得心梗，而且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你原来放支架那个地儿，包括其他没放支架的地方也会因为狭窄而堵塞。所以大家别把支架当成万金油，心脏装支架救心梗实实在在的是个救命稻草，它绝对不是一棵大树。那么什么才是心脏健康的一棵常青树呢？哎，就是血脂、血糖、血压的健康啊。我讲中风的时候讲过六大成因，是吧？导致中风形成的六大成因，其实概括起来简单，就是血脂、血压，包括什么呢？哎，心率，还有颈椎的畅通啊。我们将来会给大家还要介绍一下颈心病、糖心病、高心病、胆心病，就是颈椎病导致的心脏的心律失常，是吧？胆囊炎导致的心脏神经官能症，糖心病不用多解释，高心病呢就是高血压病，十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心梗脑中风，就这么个发展历程。所以一定要治好原发病才能防心梗啊，而不是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，不是。所以后天调养才是心脏不再复发心梗的关键。那心梗后的病人更是不能饱餐，不能劳累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血压过高，不能寒凉，是吧？不能频繁的洗热水澡，洗澡得个人陪，是吧？尤其到了冬天少洗澡啊，夏天可以多点洗澡，一个礼拜一回，冬天你就半个月啊，甚至心脏病人一个月洗一回得了，热水擦擦身，注意卫生就得了啊。哎，别要因为洗澡为了讲卫生结果心梗要了命，不值当啊，不值当。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个心肌梗塞放支架的事啊。心梗放支架吃的化学类抗凝药，我刚才讲了法法林、阿司匹林这些，是吧？哎，那么现代医学呢，用生物抗凝啊，我推荐大家吃的原花青素，是吧？血脂高的吃的三七，这都是从中医中药成分当中提纯出来的生物的抗凝技术啊，生物抗凝技术，是吧？啊，特别是我们吃这个原花青素啊，葡萄籽提取物原花青素，清除体内自由基之后，细胞的电荷增加，细胞带电，血粘度就下降，细胞没有电，血细胞呢就容易聚合，就容易增加血粘度，是不是啊？而银杏三七呢，化掉血脂，血液净度高，你就是血压高了，心率失常了，你血里边的血脂不高，它也长不成血栓，堵不了血管，对不对？就像好多老人家得颈椎病，椎动脉狭窄，哎呀，我血压都200了，我怎么没中风啊？你血液干净，你是沾了血脂正常的光，那有的人才160怎么就长血栓得脑梗了？ 血脂特别高，血里边的油脂垃圾太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心脑血管病的防治是一个综合全面的过程啊。西药抗凝有一个长期的肝肾损害，那么希望大家科学保健之后逐渐的选用什么呢？中医中药的防血栓形成，是吧？降血脂，增加红细胞电荷抗血小板聚集，是吧？增加细胞活性，运用这些呢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来预防心梗的发作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于呢什么得了心梗啊，一定程度上缓解心脏缺血啊，恢复人的什么呢身体健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把这个冠心病的五大类型用了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分析讲解完毕，是吧？隐匿型啊，要早发现早治疗，感觉第一，数字第二啊，别老盯着那数字啊，多凭医生的临床经验，该吃药吃药啊，该保健保健。那猝死型冠心病呢，哎，一定要及时救治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是预防了啊，防不胜防，是吧？那么当然了，隐匿型冠心病预防得当就避免了猝死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过度劳累突发性猝死，你不知道有隐匿型冠心病，你不知道有陈旧性的心梗，是吧？哎，这是猝死型心脏病，防不胜防。心律失常型冠心病，别光忙着化学药物治心率，也别光忙着什么装起搏器，你多问问心脏，是不是啊？你心脏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乱跳啊？过速的，过速的是什么呢？阴虚阳亢之症。过缓的是阳亢啊，过速的是阴虚阳亢，过缓的是阳虚啊，阳虚。而心之阴阳何在？哎，就是气血的濡养。所以要想心脏跳得好，要想心脏传导畅通，一要营养神经，哎，二要改善心脏的供血供氧，三要注意调节睡眠。心肾相交，好睡眠养精神啊，肾藏精，心藏神。你心为什么慌啊？啊，说就慌了神了。什么叫慌了神了？哎，就是心神定不住了啊。谁定不住了？就是肾精不足定不住心神啊。所以心律失常之根本，中医讲是心肾不交，西医学讲就是心脏的神经和供血啊。这是心律失常的冠心病，发展到了房颤房谱的阶段，就容易心衰啊，就容易诱发脑中风、脑梗，甚至于什么呢？心律衰竭啊。心绞痛型的冠心病呢，哎，要全面的预防，减少心绞痛的发作啊，避免其发作为心梗。得了心梗也不是世界末日，装了支架叫救命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支架只能救你堵塞的一个地儿的命。这支架半年后，如果你血粘度不降下来，血脂不调下来，血压、颈椎、心律失常的问题不解决，导致心梗的因素还在，那支架就白装了。装了支架的地儿比没放支架的地儿更容易堵塞，所以心脏放支架既然能救命，但同时告诉你它也只是个救命稻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能管你心脏半年。 所以是局部的救命稻草能救命，还是全面的血压平衡、血脂调和、心脑畅通能保你健康长寿？所以治病就要治它的原因，哎，要抓其根本啊。那当然了，心梗的你既然放了支架，你就得对这支架负责负一辈子，因为支架毕竟是异物，是吧？容易出现什么呢？血管内膜炎啊，在支架的处容易长血栓，所以呢，医生说得吃一辈子抗凝药。现代呢都用什么呢？生物抗凝，啊，就纯植物提取的，原花青素啊，啊，银杏啊，三七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包括 Q10 啊，哎，应用这些什么呢？生物提纯的植物有效成分，来达到抗血小板聚集、修复血管内膜。哎，所以生物抗凝啊是化学抗凝所不能比的。哎，所以既要抗凝还要保护肝肾。所以咱们得心梗的人是吧，一定要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。不管用药上还是用保健品上啊，要多看说明书，多对比参考啊，对比参考。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比较鉴别，那咱们就没有发言权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别是光花钱不看说明书的事儿是不能做的啊。哎，吃药，哎，别老说大夫给我开的药，人大夫给你开药，你不花钱，没人免费给药，对不对？所以吃药吃毒副作用的，吃药吃中毒的，都是那些，是吧？盲目的花钱买药，哎，不看说明书，不考虑后果的人。这叫温故而知新啊！总结了一下，小结那、啊、小结到此。下面呢，来讲新知识啊！今天讲心衰啊，心衰。心衰呢分三度啊，分三度。一度心衰，劳累后加重啊。什么叫心衰？心衰就是心力衰竭啊，心力衰竭，心脏的力量衰竭。心脏力量干什么的？给全身供血供氧啊，全身的气血循环都离不开心脏的波动，所以心力一旦衰竭，人就会胸闷乏力，浑身没劲儿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一度心衰呢？一度心衰是劳累后发病啊，劳累后发病。说心脏病怕什么？怕劳累啊，你怕劳累的心脏病，最起码你是一度心衰。一度心衰是心衰当中最轻的，叫一度。那么临床医生呢，也常常给你做心功能评级，写到叫心功能二级。啊，这个知识咱们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，不然的话，好多朋友理解不了。啊，把很轻的心衰当成重的，哎，甚至有的把很重的却不以为然，哎，所以对临床病历本上啊，住院报告上的一些东西啊，我们希望咱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有个常识性的认识啊。刚说了心衰分三度，一度心衰是最轻的，二度心衰呢相对加重，三度心衰是要命的。那有朋友说有没有四度心衰啊？没有四度心衰啊，三度心衰就已经在阎王爷门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，所以三度心衰就已经到了半条命要命的阶段。这是心衰分三度，三度心衰最严重，是吧？那刚才还说了个名词叫心功能啊。啊，什么叫心功能呢？其实啊，这都是30年前的啊医学的这个分级了啊，有点这个繁琐啊，有点繁琐啊。心功能一度是吧，叫心功能一级啊。一级心功能是健康的心脏啊，这大家要知道啊。那心功能二级呢，二级就对应一度心衰。心功能三级呢，对应二度心衰。心功能四级呢，对应三度心衰。 换而言之来讲，一度心功能是健康的心功能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一级心功能，一级你这心功能是一级的，不错，这是健康的。而后的二级、三级、四级越来越差，那它对应的就是一度心衰、二度心衰和三度心衰。所以说啊，这一会儿心功能，一会儿呢又这个心衰，哎，所以就容易给老百姓啊造懵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为了简单起见，现在心脏评级啊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这个心衰分度啊，啊，基本不按那个心功能分，啊，很麻烦，是吧？你健康就是健康呗，你还分什么级呀？啊，所以现在只给心衰分度，轻度、中度和重度。轻度心衰就是劳累后加重的心脏病，叫一度心衰，也叫轻度的啊。什么叫劳累啊？是吧？就是心率超过120往上啊，是吧？哎，呼吸频率加快，气喘，是吧？你搬个煤气罐，你跑个步，你搬个大白菜，你用力抬东西，是吧？使劲爬楼梯，这都叫什么呢？用力。劳累后发作的心衰，心力衰竭啊。这是一度心衰。二度心衰呢叫中度心衰。啊，不用劳累。啊，你看咱们说劳累让你犯病呢，你是一度心衰。说不用劳累。说在家呀往这一坐，跟好人似的。是吧？你别让我动弹。哎呀，我这一动弹哦，什么叫动弹呢？就是运动去活动呗，还别说运动，活动。走路上个厕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或者上街走个路下个楼，咱别说上楼下个楼，是吧？这人别动，甚至说话。哎呀，这个家里来客人陪着坐着看会儿电视说会儿话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哎，我心脏不行了，我进屋倒会儿。来，二度心衰是中度，一度心衰是轻度，叫劳累后加重的心脏病。而二度心衰呢，稍事活动后。稍事活动，哪怕说话说多了，是不是啊？简单的走路上个厕所啊，甚至呢扫个地，是吧？甚至吃饭吃饱了，心衰犯病，这叫中度心衰啊，也叫二度心衰。有的朋友说那三度心衰呢？三度心衰插着氧气，就不用运动，就鼻子插着氧气，就在那儿也呼气带喘的，倒气儿，啊，倒气儿，睡觉不能平卧，得坐着睡觉，啊，临床上这个心血管病科的医生抢救心衰的时候，端坐位，腿下催，是吧？强心利尿打吗啡，是吧？你看为什么抢救心衰叫端坐位，腿下催？所以心衰的时候你坐着。哎，躺着不行啊，躺着这心脏就淤血更不行，端坐位腿下垂，把腿得放到床边上。你说你躺床上把床隔不行，得把腿垂下去。啊，减少心脏回流，不然受不了。啊，强心利尿打吗啡。是吧？强心剂利尿剂啊，打吗啡强心缓解心衰。是吧？这就是心衰的救治，临床医生的救治啊。三度心衰插着氧气还心衰呢。啊，所以心衰的人不能饱餐，不能平卧，咳血红色泡沫样痰。你说咳痰的时候我们学过啊，咳白色泡沫样痰那是气管炎，咳血红色泡沫样痰，粉红色的啊，粉红色泡沫样痰，那叫什么呢？叫心源性哮喘。所以说你看心衰的时候那血都呛到肺子里了啊，因为有肺水肿，所以咳的是粉红色泡沫样痰。那粉红的什么？血啊，血融到痰里啊，出现了肺的水肿。心衰的人还会肝肿大。为什么要利尿啊？啊，用肾来救心脏。但利尿利大不劲儿了，人没劲儿了，对不对？而利尿要有保甲的和排甲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补甲利尿啊，有的人出现了什么低甲血症，甲不能，得见尿补甲。啊，这人有尿你可以补甲，这人尿少了，有肾功能不全，你再补甲补多了， 假打多了，心脏直接衰竭，不跳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把这个三度心衰给大家说明白了啊，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是吧？轻度的心衰是劳累后发作的啊，中度心衰是轻体力活动后就加重的啊，三度心衰是躺床上呢不能平卧，插着氧气瓶子，那心呢跳的也什么呢，跟不上趟，口唇发紫，下肢浮肿，心源性哮喘和粉红色泡沫样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皮这个肝皮也肿起来了，是吧？肾呢也得打利尿剂啊，有的少尿，肾功能不全了呢。啊，所以救命在医院啊，这咱们要说清楚啊啊，救命的事我都得养生，那不行，有轻重缓急啊，危重病人医院抢救。慢性疾病的长期调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需要养生调理，需要固本培元啊，固本培元。特别是这个如何这养护心衰呀？啊，心衰有三怕，是吧？一怕劳累，二怕饱餐，是吧？二怕饱餐，三怕什么？三怕睡不好觉呗，是吧？这也都是心脏病加重的原因啊，加重的原因，是吧？那么在心衰的调养期间啊，你像这个二度心衰的，其实咱们就应该按半条命调了啊。半条命怎么调啊？半条命就是有脏腑功能衰竭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肺源性心脏病的右心衰，是不是啊？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，右心衰竭。这个肝硬化的腹水啊，肝湿代偿了，肚子肿得跟青蛙似的，里边都灌着水，是吧？肝硬化腹水啊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心衰和中风啊，这都叫半条命啊，半条命。那么半条命的时候啊，谁能把半条命救回来？最后人能不能活回来看什么？啊，有的人说看元气。啊，元气没错啊，看元气没错啊。那么元气它住在谁家呀？哎，五脏六腑当中，肾为长兄啊，你看看啊。所以这个人这五脏六腑，心为君主之官，但他不是长兄，哎，他的皇帝，但他不是长兄啊。那谁是皇帝他大哥呀？嘿嘿，肾啊，肾为五脏之长兄，肾呢藏着元气啊，肾藏着元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中医常说呀，病入膏肓，是不是啊？病入骨髓，啥意思？哎，这都是到了什么呢？不治之症的阶段。但是作为一个医生，是吧，医者父母亲的医生，你能跟病人说